第55集，这件事情能被圆满的解决也有几分运气。通过接触了解，他发现小三虽然跋扈，小三的姐姐却是个实打实的老实人，头一回干着勾当，瞧着也很忐忑。他自印了几份开庭通知书，直接寄去小三姐姐的老家，寄给他的邻里。乡里乡亲拆了信后，果然如他所料，一时骂声四起。诈骗犯的头衔给小三的姐姐施加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，再加上对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经他以严重的法律后果一恐吓，最后也就招了。 那个律师还帮着小男孩与他的妈妈打赢了后续的官司，要到了每个月的赡养费，使他们母子免于流落街头。 许林眼眶湿润，情真意切，但早已今非昔比的傅大律师厌烦一切滚烫的眼泪与动情的表达，这种自欺欺人的缅怀毫无意义。傅云宪依旧冷淡，看似还想把对方从这种澎湃的感激之情中拽出来。他说， 当时那律师也接不到像样的案子，现在的他已经没有这份闲心了。 而今小男孩的妈妈过世了，小男孩也长大了，他特别想跟当时那个律师说一句话。 许林跪在傅云宪的身前，扬起脸，一字一字认认真真将压抑多年的情绪一泻而出。 我仰慕曾经的你，更渴望现在的你。 这话听着文绉绉的，倒也真情实感。一块石头落地，铿锵有声，许林丝毫不觉得羞愧，反而感到轻松。傅云宪良久注视着那双令人感到熟悉的眼睛，然后说， 滚出去。 傅玉志平日里虽吊儿郎当，办起案来倒也认真，带着许苏由 S 市北上 B 市，请了七八位业界专家，都是赫赫有名的刑诉法大拿与金融圈大佬，打算就万元手头的几个项目与不正当得利划清界限，在庭前出具专家法律意见书。这类意见书往往比律师自己费尽口舌更容易打动合议庭。眼见对裴雪的指控就要姚觉民顶包，或者被判为非不正当得利，又或者被证明是对方索贿不得，几笔大款项都被排除，控方居然又给出了新的证人程烟。程烟曾跟着邹杰出入裴雪的办公室，见他案上摆放的青瓷花瓶，因为十分喜欢，就偷偷拍下了照片。东西其实早被那证监会副主席转移了。唐一川几番追索跟踪，重摸底牌，又查出对方一栋并不在自己名下的私宅，其中赃物无数。经多方核实，这个古董瓷瓶确定是裴雪行贿的实物财产。再经单位鉴定，确定这是雍正年间的东西，价值千万。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，千万汇款属于数额特别巨大，情节特别严重，10年以上的刑期跑不了。如此一来，许林设想的判二缓三就全泡汤了。傅玉志望物证照片而兴叹， 哎，唐一川太狠，居然对同门师兄赶尽杀绝，一点也不留情面。唐一川何许人也啊？ S 是最年轻的国家正处级干部，蝉联几届的40家优秀检察官，你哥都觉得难缠的人物，就你这点道行能过招到这份上已经不容易了。 许苏那点幸灾乐祸的心思没在脸上藏住，傅玉志扭过一张俊脸看他， 你那大学同学也太不够意思了，我哥前脚就他老公一条命，他后脚就上检察院作证，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呀？ 许苏没跟傅玉志过多计较，跟一个素行不端的纨绔子弟计较个屁。他接过证物照片细细打量，突然就想起这是那个卖文玩的老头。那老头的货品虽多为赝品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民间高人，尤其对明清陶瓷深有研究。那晚在 G 市昏黄的街灯下，许苏与他聊得不亦乐乎，也学了不少。傅玉志仍睨着眼睛， 同是姓许的助理，人和人比可差太远了。 对方言下之意明显，许苏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，将证物照片摔在傅玉志眼前。他说， 这东西可能是赝品，我要求再次申请鉴定。 许苏的意思是，有可能是地方鉴定单位术业不精，导致鉴定结果出现差错。总之不能盲从权威，再鉴定一次也就是打个申请的事儿。傅玉志对此将信将疑，却也提交了重新鉴定的申请。经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几番争论之后，没想到还真出具了一个高仿品的鉴定结果，真实价值无法确定，自然也就不能将其纳入行贿证据之中。鉴定结果令许苏大感扬眉吐气。后来在所里撞见亦步亦趋跟在傅云宪身旁的许林，他倏地挺直腰板，目下无尘地与他们擦肩而过。曲玲放出来以后，当年同寝的四个兄弟一直想着约一次，算是为昔日同窗洗洗晦气。只是今天你出差，明天他开庭，拖了近半个月，总算将人凑齐，定了个日子去喝酒。地方选在 S 市里有名的海鲜夜排档，几乎占据了一条街，因食材新鲜，物美价廉，人气很旺。清蒸海蟹、蒜香鲍鱼、清炒竹蛏，再佐两斤白酒，快活似神仙。酒过三巡，韩建拿手头正在办的一个死刑案子跟老同学商量。当事人是个50岁的打工者，因跟工友发生口角，最后一怒之下开车将对方撞死。当事人原想悔过认罪，没想到一审的辩护律师极不靠谱，抓着一点无足轻重的证据瑕疵就想做无罪辩护，借此一炮成名，非让当事人咬死不认杀人而是交通事故，结果当然是惹恼了被害人家属，当庭放弃民事赔偿，要求判决死刑。当事人上有80老妇，下有一个正念高三的儿子，等死刑判决下来才追悔莫及，大呼被无良律师坑了。他此番上诉的诉求也很简单，就想留一条命，能看见儿子考取大学成家立业。然而该案的二审几乎已经没有了辩护空间，韩建向庞胜男求计策，庞胜男嗤之以鼻， 留条命还不简单啊，本来就是可杀可不杀的案子，也不涉及大的原则问题。哎呀，确实家庭非常困难，那80岁的老父亲现在还在拾破烂呢。你怎么尽接些这样没油水的案子呀？替老徐成功辩护之后，就没阔绰点的当事人？哎呀， 庞胜男一口吞了一只烤生蚝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 那就只能让你的当事人等死了，谁让他自己酒后冲动，一审时又瞎了眼，找了个那么不靠谱的辩护律师。